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杉，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下面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舞台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正在地质礼堂剧场演出，本轮演出将持续到8月19号。丹麦儿童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中国儿童戏剧节首次推出的婴幼儿戏剧《空气》明天将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我们再来关注一部中国儿艺的独角戏，名叫《木右寸》，名字很有趣儿，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数字。本月28号、29号两天，木右寸将亮相假日经典小剧场，和小朋友和家长们见面。木右寸是一部意蕴深厚的儿童剧，从银杏树视角阐释生命百态，和观众们共同分享成长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去处和出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爱与真情。演员阵容方面，曾经获得梅花奖、金狮奖等多项大奖的实力派演员唐岩，将一人分饰12个角色演绎这部话剧。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儿艺启动，系列活动将涵盖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金砖五国儿童戏剧展演、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会议、金砖国家多边双边会谈等活动。活动期间，来自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中国的喜欢盒子的人、生生不息、爱丽丝梦游仙境、鹬蚌鱼等12台剧目将相继亮相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继续来关注演出，北京人艺年度首部新排大戏《玩偶之家》正在首都剧场上演，女主角娜拉由孙倩饰演。作为挪威戏剧家伊卜生最负盛名的作品，《玩偶之家》对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而今年不仅是伊卜生诞辰190周年，同时也是他的作品引进中国100周年。本轮演出将持续到8月5号。8月2号，国家大剧院2018八月合唱节将开启序幕，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4个国家的8支合唱团将陆续和观众见面，奉献8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丰富多彩的曲风以及表演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合唱艺术的殿堂，感受人生最直接的艺术表达。8月8号到9月9号，史诗级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将在国画剧场上演。由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从8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奇幻爱情喜剧《嘿，是我》将于9月5号在鼓楼戏剧场上演。帕特里克·罗伯茨访华音乐会将于8月18号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帕特里克·罗伯茨擅长把许多音乐爱好者都熟悉和喜爱的古典和流行歌曲改编成电声小提琴音乐，从而获得广泛的听众基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一块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减弱之后的十号台风安比的低压环流正在向北京附近移动，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从半夜前后开始雨势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和出行安全。明天早晨降雨持续，请提前出门，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进行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部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是七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呢是阴有中雨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北转南风4到5级，阵风七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阴有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是26到27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演艺江湖，来关注一下演出资讯。 嗯，由严咏琪执导的话剧《普拉东诺夫》将于8月3号起在鼓楼戏剧场上演。那昨天演艺群英会呢，带着前期招募的热爱戏剧的小伙伴们，参加了一场独特的表演创作工作坊活动。严咏琪导演更是现场亲自指导，让我们来听听大家是如何评价这次活动的呢？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学戏剧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嘛。一开始导演说不用拿剧本，我觉得很吃惊，我说这个那怎么进行啊？结果后来发现是完全不一样，其实相当于是一种集体创作吧，有一种头脑风暴的感觉。 特点就是完全不按照常理来出牌，导演就像有一种魔力一样，带着你马上进入到俄罗斯那个世纪，然后那样的一群人那样的生活中，让大家相信你所饰演的角色，丰富它，然后让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挺爽的呀，但凡就是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都可能会有一个演员梦，我觉得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压，特别好玩。 嗯，我知道契诃夫，但是这部剧是之前没有读过的，然后今天导演就是在活动时间内就让我们完全的了解每一个角色他的背景，话剧编排上所有的一些小细节，今天学习的还是蛮多的东西，很值得。 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表演培训，像大家这种素人然后去上一些这种体验课，像我们这种不是专业背景的，与其让我们照本宣科去练剧本，不如说像今天这种有即兴的表演。 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发那个纸质剧本的时候我就根本就看不进去，人物名字也特别长，而且也很像，然后你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个人物关系，但是一步一步然后让你自己去分析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对于剧情还有人物的理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即兴的戏剧表演和创作能很好的提升我们这种相关专业的学生的专业技能吧，打破了那种传统的模式，真的就是非常创新也非常新颖。 前期有一个很时髦的戏剧方式就叫沉浸式的表演吗？我觉得其实它今天就是让这些演员们也沉浸在剧中， 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些灵感之中迸发， 在镜头面前去哭啊去笑啊去什么的，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这次来其实是从我心态上给了一个改变。 我是在我们学校的戏剧团的表演部有过一些表演的小经验吧，它让我对表演有一个新的认识。以前以为表演就是说人物就在这儿变成这个人物，但是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也许人物就在你的心里，在你心里去寻找这个人物。导演说的每个人都是好演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挖掘你的内心，我是这么理解的。 哎，能够听得出来大家的感触都非常的多啊。当然没来得及报名参加的朋友们呢，你也别着急，这个周日下午我们还有一场戏剧体验活动。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会来帮您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剧作家契诃夫的长篇 处女座，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呢，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该剧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导演闫永琪呢，将于本周日的这个下午，也就是7月29号的下午，在排练场举办表演创作工作坊活动，到时候演艺群会将会带领8位幸运观众到场参加。那我们现在发出征集令，今天开始到7月27号征集8位戏剧观众，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的表演指导。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是什么呢？ 关注我们演艺群会的微信公众账号，艺是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我有一个演员梦，再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性别，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哎，那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的啊，还有一个奖品，就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海桥的海眼》啊，北新桥的海眼提供的演出票4张啊，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戏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与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参与方式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眼。 你今天跟北新桥是 这样，我主要是为了 搭不上桥了， 主要这样大家记忆就比较深刻嘛。 北新桥的海眼， 对，大家都会说大帅老念不清楚那是哪一部戏来着，北新桥的海眼。简单的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然后再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自2013年首演至今，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已演出1000多场，巡演过青岛、成都、西安、长春、南宁、大同、太原等7个城市，走进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4个高校，更是在2015年、2016年连续2年荣获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一度撰写了小剧场票房神话的传说。今晚演艺群会和您一起分享奋不顾身的爱情。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哎，今天我们说一说奋不顾身的爱情。 没错 啊，我们欢迎一下导演黄延灼。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黄导。 哎，黄导绝对是这个圈里就是就是身上背的这个场次比较多的导演之一， 对对对， 同时呢也是畅销剧比较多的导演之一， 对，然后最这个 同时他还是一个女的， 哎， 是吧？ 然后呢最让人难忘的是每次我们演完了剧以后都一定要夸她一下，她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女子。然后导演黄延灼啊， 对，欢迎啊，我们 欢迎 啊，左凌峰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左导啊。 啊，左导， 哎，对，他现在也是， 哦， 就我们的分爱的这个副牌导演。 哦，明白明白，啊， 他们现在都这几位都是导演，我跟你说。 欢迎张唯一，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唯一。 哎，欢迎张导。哎， 左导， 奋不顾身的爱情，当然听到了，就是这是黄导2013年的作品。 是， 嗯， 反正吧，就是黄导有一系列的作品啊，就是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 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嗯， 还有个啥来的？ 这是两部曲 啊， 后面还有那个《爱在无爱城》 啊，对，《爱在无爱城》， 嗯， 对， 而且他们还有一部 啊， 即将会就是在八月底会出现的一部新剧， 啊， 是独角戏， 哦， 就是这个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 对， 今天是首次揭秘，我跟大家说， 是 他们名都没想好， 所以就是没法宣传呗。 来， 那个问一下黄导哈。嗯，2013年的时候写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就现在再写的话， 嗯， 还能写得出来吗？ 嗯，就在那时那刻，我觉得写的是最对的。 嗯， 这时候再写可能不是那个样子了。 嗯，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 嗯， 就是好像这几年， 嗯， 什么爱无能啊，什么就是速食爱情啊， 嗯， 或者说什么就是对于爱情的这种不信任啊，好像越来越多哈。 2013年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穿越呢？ 嗯， 那个时候本身奋不顾身的爱情在大家看来就是挺可笑的。 嗯 嗯，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穿越的故事， 嗯， 穿到民国时代。 对， 那个时候 就那时候已经觉得奋不顾身的爱情就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嗯， 是吧？ 嗯， 你有过奋不顾身的爱情吗？问问张唯一。 哎呀，嗯，这是多少女生一直想问他的问题啊！ 想问就问呗。 哎呀，你看看， 扭扭捏捏干嘛？ 就年代不同。 就我是90后呗，咱们是吧？ 来， 这个吧，其实当时我们在排练这个《奋不顾身爱情》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实话没有， 没有。 但是，五年过去了， 有了。哇，这演员 对今天 太入戏了，我 大爆料了啊！今天 太入戏了。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来的这两位演员，应该算是就像动漫的火影一代二代啊，他们是属于分爱的。唯一你是分爱一代原创， 对，我是对我是第一版专业， 就是分爱一代 第一版啊，就是2013年就开始演， 对 吧？对， 然后凌峰是 二代， 你是二代。 那你是三代吗？ 不是， 你不是也参演了吗？ 是我们属于瘤子，就长着旁边长出来那个，对，我那不叫六指儿，你知道吗？对。 不过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北京电台也是参演了一版，我们的主持人参演了一版，但毕竟是主持人， 对 吧？我在人演员面前必须又是稍微把你们就往下压一压。 哎呀，对对对， 就主持人演的肯定没人专业演员， 那肯定的， 对吧？ 所以你使劲压没关系， 人演员来了，你说。 是不是到咱家做客不能老吹自己人， 对啊。那我问一下黄导啊，就是2013年的时候排分爱哈，是一个穿越的故事，虽然说已经五年了，演了这么多场了，要是有数过多少场吗？ 2000多场了 、但是毕竟还是有没有看过的朋友，所以我们可能今天还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特别熟悉的剧，还是要把大家当成没有看过的这些观众， 对， 还是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花花公子周爱国，对，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泡妞无数，然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就穿越到民国了，然后在民国的北大校园里碰到了自己的奶奶，见证了自己奶奶和的初恋，奶奶的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还有在那里也碰见了自己这一生最爱的一个女孩。 其实你刚才问了唯一她有没有遇到过，还有很多女生更还想问问凌峰 啊，凌峰遇没遇到过 啊？ 我当时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最开始演这个戏的时候，导演问我说：“凌峰，你有奋不顾身的爱情吗？”我说：“我没有，但我想有。”然后导演说：“你到这个年龄还没有的话，估计以后可能也就不会有了。” 然后呢？有没有打破导演的这个诅咒？ 我觉得有吧，但是就是具体是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奋不顾身，有待商榷。 我觉得就是 他在酝酿当中。 我认为就是敢于奋不顾身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就是怎么分析啊。第二呢是说呢，他是一个可能不太计后果的人，奋不顾身嘛，奋不顾身意味着什么？可能不太合适吧，合适吗？黄导， 就是 有这个意思， 对吧？ 有这个意思，可能他是，比如说为爱情付出生命，我们在说付出生命这个事情值不值？可能现在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哎，不是很值，但是看完戏以后又会泪流满面，其实对内心是一个拷问嘛，到底值还是不值？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实话啊，我说两句啊， 哎，你说吧， 我觉得不值。 哦， 但我认为我愿意看到作品里是值的 啊。 为什么？ 就是你不会这么去做，但是你 我是希望看到这样的作品的，因为每个人心中对于爱情，他都有特别美好的愿望，就是你希望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死，对吧？然后你也希望能碰到一个，最起码你想过为他而死的人，那说明你很爱嘛。但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结婚啊，就是我绝对不找一个特别爱的。 哎呦， 好多人都这么说，是吧，黄导？ 啊，可能是有吧。 对呀，因为好多人讲了啊，我就要找个对我好点的，我不要找我特别爱的 啊， 因为我觉得太辛苦，因为特别爱一个人的话， 就光想着为他， 你就为他付出啊付出啊付出，然后就特别卑微，然后呢就觉得不值。 哦， 如果说结婚过日子的话呢，还是找一个对自己好的。 你说这帮女人多累啊，天天的喊着哈，那我没有嫁到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不是，你问问男生也这样的，好多男生就讲了，我以后要找的老婆一定要对我好的。能照顾我的，那是不是？ 他们俩现在 说 不是，他们俩现在都不太敢说话。 哦，是吗？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有一个正在酝酿当中，他一回答完了以后，这事儿万一没有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给他挖坑。 然后唯一想， 那个女人可能在听节目。 对对对对，所以 我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呢？ 所以啊，我就直接 不能得罪人呢， 让她聊角色， 最好的 聊角色。 对对对对对， 哎，因为你是当时参与原创的嘛， 对 对, 对，当时你们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过什么奋不顾身的爱情吗？ 嗯， 对，你对这个角色还认同吗？或者是对他作为 这个，其实当时也正是因为当时我没有过所谓的奋不顾身的爱情，所以周爱国这个角色才成立。 嗯， 因为他、 哦、 特别不认同。 对， 我 是、 哦、 那时候就是没有爱情。 因为周爱国这个角色上来，他就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 嗯、 他从头到尾根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爱情，是他认为的。嗯、所以到最后意识到有爱情的时候，他再想回去的时候是不可能了。 嗯， 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是跟这个奋不顾身爱情是反轴来的。 嗯， 哦， 对，没有奋不顾身。 嗯，反而是最后悔的一个人，最痛苦的一个人是他。 哦、嗯，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剧的话，就会知道里边有一句台词，有一段台词，就是有一段大段的台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情。 嗯、 最后结束的时候、 嗯， 其实当我们再去排的时候，再去演的时候，导演一直就说：“大帅，你这个说的这个感觉不对。” 嗯， 就是你不相信这个观点，但、 嗯。 导演一直在说你不相信这个观点，我现在终于找到源头了。原来 我因为你、嗯、你 我相信爱情， 对呀、啊， 对，所以 甜蜜着呢。哎呦，腻的呀！ 演的时候是对爱情、嗯、这个奋不顾身爱情周爱国，他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在演。 啊啊！啊特别 我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怎么能这样？哎，你还是主角呢。 我哎呦我天哪，我都演了这么多轮了，你干嘛呀？哦，也是咱俩， 但我觉得你这个形象不太像男一啊。 行，还好这次 你喷我一脸、 啊、还好导是这次是黄导哎导啊，要让 你我跟你说黄导、嗯、难为你了，特别难排，不是个男一的线，非得让他当男一、 哎、还好 吗？ 大帅是我们的超级演员，等于说他是周爱国和王文学他都会演、 哦、 对、 嗯、 我要连演两个角色， 对， 我觉得你演那个可能更合适。 是这，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可能是演那个的、 嗯、 但是去到那以后 那没办法，我觉得就赶鸭子上架，你就往上演没事。大帅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哎，我请你去看一眼。 哎，我跟你说大帅、 嗯、 但是你是长相不够，演技来补。真的， 但是关键我演技是我批判这部剧，我在 但我觉得后来是搬过来了 啊、哦，搬过来了。 你看， 对，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怎么看怎么不对，他把周爱国活活演成了一个坏人。 嗯， 我说周爱国首先 因为他就是那个小样就是可坏了， 嗯、 你知道吗？ 嗯，后来好了。 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找 认同他的观点， 认同那个观点、嗯。所以当时刚才唯一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其实那段词儿就是、 嗯， 就完全是你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他自我出发、啊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自己。 然后让唯一念一下这段台词呗。怎么说的？ 那段词可是够长。 一段就一点就行。 啊、可以。 是年轻漂亮的女人。 啊、不是，是那个叫是那个是那段，就是让我来告诉你，拥有优秀而强大的基因。 啊、那是因为我拥有，那是因为我拥有强大而优秀的基因，拥有强大而优秀的基因才是俘获异性真正的要义。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雌性动物通常会选择体格强壮且具有地位的雄性动物为他们繁衍后代，物竞天择，自然规律。当然，人类也不例外。这个女人啊，总是喜欢外表俊朗、身材健美、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且富可敌国的男士，潜意识就是对优秀基因的认同。综上所述，所有的男欢女爱都只是人类的动物性，因此这个世界上压根儿就没得爱情。 嗯、 哦，你看人家演的， 对，就是、 多自如，你给我来一遍， 大帅来演一遍， 别， 批判性的来一遍， 批判性来一遍， 别批判，你这， 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以那个逗大帅为乐，哎呀，脸红了， 不是你们讨厌这事儿跟张唯一没有关系， 哎，大帅，哎 呀，干嘛？ 我没见过你脸红嘞、嗯！ 我真的是脸红，你们这突然让我来，尤其是你当着一代、二代火影，你让我 来，林峰来一段可以跟这不一样的啊！哎、就是你当时的是什么状态演这样一个？ 对， 因为刚刚林峰这段词，我觉得听众能听出来了， 对， 就是他不认同有爱情， 不认同那个， 他觉得女人喜欢。 我觉得林峰跟我是一样，他也相信爱情，嗯。 他刚才状态演的好像还真的是、 对他就是我觉得唯一他身上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那种 酷劲儿在里面， 对对对， 嗯，来 林峰呢？ 林峰 我呀、 啊、 我是念词儿吗？想想啊， 就是你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在演、 我最早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我是在 他在演周爱国，他演自己，啊，我是在演他啊。 明白明白明白， 就照他那样演。 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和我自本身的自己的跨度还是有一些的，嗯， 对，因为我觉得林峰他是那种长得特别乖巧， 就乖，你要把咱们台的女主持迷的都不行不行的。 哦，是吗？ 谁呀， 啊，谁呀，啊， 谁呀， 啊，你别说出来了，我就给人留点面子。 一共三个女生吗？来来来来来啊，道儿，你说一声啊。嗯， 说什么呀？ 啊，就是 你觉得这个角色 啊，我觉得这个角色， 嗯， 我一开始觉得他跟我的性格是不太像， 反差比较大。 本身他就是面上的性格，他就很张扬的一个人。 嗯， 我本身我并不是很张扬的那种人。然后包括他对爱情的那种理解，我觉得可能是基于唯一那会儿他的经历比较多吧。 嗯， 我那会儿还比较小，没有那么多的经历。 太狠了，这个 太坏， 哎，对，太狠了啊！然后 我比较小，没有那么多的经历，所以我也只能说，也跟唯一去取过经。我说，他你在演这段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会把他的想法告诉我， 嗯， 然后帮我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角色。 但是林峰，我跟你讲啊，优秀演员不一定要经历的， 嗯， 他就是。他这个骨子里这个基因吧，他靠感受就行了， 哎呀呀呀， 是吧？怎么样？我就夸的还行吧？ 可以可以，夸的很好。但是 润物细无声。 哎， 嗯， 但是我要说一下，其实唯一他属于那种长相，就是确实是会让女生一开始接触会觉得，哦，他可能有一定距离感，然后比较冷傲的一些。但是有一次的事件呢，彻底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对于张唯一的感受。 就一开始你还给人有误 就是不是我们所有女生看见，不是我们所有女生，就是我们组里的女生， 你别紧张。 我们组里的女生看到了她以后，都会觉得她，哎呦，说这个张唯一不是很好接触。 那我没去呀， 啊， 谁好谁不好接触？ 哎，但是我跟你讲，有一次导儿让唯一给我们排一下， 嗯， 然后没想到，就是唯一给我们排完了以后， 嗯。 张威拿过来后就是整整一整页的纸， 嗯， 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们每个人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地方有缺点， 嗯， 哪个地方能改进，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非常的细致跟认真， 嗯， 然后当时张那唯一给我们那个拍完了以后走了，我们所有人在那说，哇，没想到唯一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人， 套路啊套路啊， 就是真的真的是特别，就给人感觉我一下子对他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很细心嘛， 对，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嗯， 所以我们那几对不就他们那帮女生就在那讨论，就说可能 是那你到底就是到底喜欢张凌峰啊还是唯一呢， 他俩是不一样的人 哦，是吗？也可以。 对对对对， 哎，我们说一下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吧。 嗯 嗯 啊，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应该是会一直演吧，演到八月 十七号，八月十七号， 就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他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我知道你们在演啊， 一直演。 哎，我知道了，就是有你们的版本的，也有他们版本的。 我们是指现在就是接下来的是指每个周五晚上演，就我们只每个周五晚上演一场，其他的时间是由那个 专业的演员 在演。当然，凌峰跟唯一都已经不这个没在演了，因为他们有新的一个剧要 啊要排 跟大家见。 啊，你们应该是有不同的组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别的组在演这个戏。 而且这个他们新排练这个剧里边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故事，我们一会儿呢先进到广告， 嗯， 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看看我们今天到节目当中的几位主创， 嗯， 都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最新戏剧消息， 一会儿见。 自2013年首演至今，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已演出1000多场，巡演过青岛、成都、西安、长春、南宁、大同、太原等7个城市，走进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4个高校，更是在2015年、2016年连续2年荣获中国小剧场票房10强，一度撰写了小剧场票房神话的传说。今晚演艺群会和您一起分享奋不顾身的爱情。 今天的你有点怪啊。 怪什么？ 怪好看的。 会说土味情话的齐天大圣你见过吗？会唱歌、会撩妹、会抖包袱的猴哥就在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庾澄庆担当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7月18日至8月5日，海淀剧院，登录开心麻花官网享购票优惠。 8.7.6，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若

中间你说的是 内容， 对， 内容剧情， 没有大变化。 嗯， 舞蹈我们中间换了一次。 嗯， 然后可能服装， 嗯， 其实设计还是以前的设计， 嗯， 但是内容几乎没有变。 嗯， 只是在首轮结束以后，有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我们调到了两个小时， 嗯， 可能前面的一大段戏我们把它 删 除了， 删除了。 嗯， 对。 哎，黄导，你觉得就是说一个戏哈，演到现在18年，快6年的时间，2000多场， 嗯， 你就是当你创作的时候，怎么会说6年？其实现在说3年都是一个代沟了，对吧？6年都没有变过，你觉得你的创作的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就为什么这6年以来它不需要变？ 我觉得还是说真话吧。 嗯 嗯，就是 嗯， 这是我创作的一直以来我坚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尽量的把心里想的 嗯 真话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嗯 嗯，当时《奋不顾身的爱情》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信， 嗯， 我才尽量的去让大家去相信， 嗯， 然后尽量去找那种很真实的情感。其实当时也是四位演员特别的给力， 嗯 嗯，当时我们对戏的时候， 嗯 嗯，孔令美、张唯一、 嗯、 孟令娇、张弛， 哦， 嗯， 哇，这两个女孩是我在话剧圈里最喜欢的两个女孩了， 哦，是吗？ 之一吧。你除了那个谁，那个 还要排除一个， 不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啊， 就现在上那个《幻乐之城》的那个姑娘叫啥？哎，袁素汐。对， 哦， 就是这三个女孩，我是在话剧圈里最喜欢的三个姑娘。 哦， 嗯， 对。 那我应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周小玲，你应该会挺喜欢她的。 哦， 嗯， 对，各有所爱哈。 嗯， 对，当时那个原创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在一起， 嗯， 其实还是大家把最真实的情感， 嗯， 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嗯， 想说的话， 嗯， 全都放在这部戏里了。其实排完那部戏大家都特别累， 嗯， 我大概有1-2个月没缓过劲儿来， 嗯， 就真的感觉自己经历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样。 嗯， 哦， 哎，大帅，就你这么就是粗枝大叶的，就是我感觉你给我的感觉就属于那种，哎哎， 嗯，你说 你没听完呢， 啊， 你听话要听完， 知道吗？我就调整一下姿势，我看着你说。 就是你让我感觉你是那种挺粗枝大叶的男孩子哈， 嗯嗯， 就属于那种挺大气的， 哎， 嗯，对， 哎呀，好，这个词我喜欢， 就是，对对对， 终于有个好词儿了， 嗯， 你说， 就是你怎么体会里面那么细腻的感情？ 哇，哦，这个， 对， 你要看女主演是谁。 大帅可以给我讲一讲，就你演这个戏，就最令你打动的是什么？ 哎，其实， 切身参与的人哈， 嗯，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演这个剧的时候，我演的是那个文学， 嗯， 包括其实我当时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看的是那个张唯一演的爱国， 嗯，嗯， 然后另外一个小男孩演的文学。我当时在心里的时候， 嗯， 就演完了，我有问我女朋友，我说你觉得我应该演谁？我会演谁？ 嗯， 她说我觉得吧，你可能你演那个文学那个， 你看你女朋友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吗？就是 主要是因为 就觉得你不像个男一的脸吗？ 主要是因为不是，她是因为演这个，嗯，爱国他有吻戏，你知道吗？ 都是假的嘛。 对对，所以他就不想让我演那个。但是说实话，我在这个剧里边有几个感动的点。第一个就是那个，文学对于那个就是文学在那个时代的他们的那种就是信仰和信念， 嗯， 啊，包括对爱情的那种就是单纯和纯粹， 嗯嗯 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演的这个角色跟那个谁，就是静怡之间的那段感觉， 嗯， 就是后面比较虐心的那段， 嗯， 说实话那段啊，我们就是为了找那种感觉，我们用了很多种办法去， 嗯嗯， 去把它，因为就是如果大家去看剧的时候会发现最后那一段，就是尤其吵架的戏，包括我们之间矛盾完全爆发的那段戏， 嗯， 就是里边那种既爱着他，然后呢他又不跟我走， 嗯， 然后呢又很恨他的那种感觉， 嗯， 那个地方是我对我来说演的时候是最挑战的一个地方吧。 对， 嗯， 黄导在写的时候呢，这段 写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应该走到这儿了， 嗯， 啊， 嗯，走不下去了， 不是，人物的方向就应该这么走了， 嗯嗯 嗯， 没想过太多，就是他们两个一定会因为这个事情吵架， 嗯， 他们俩一定在此时此刻会分开， 嗯， 我觉得命运就是应该到这儿了， 嗯， 嗯， 我不知道凌峰你演的时候，你在这块的时候有遇到过就是最后那一大段戏的时候遇到过困难跟麻烦吗？ 应该是有， 嗯， 就是我的对手会告诉我，不对， 哦， 不好，哎，怎么回事？ 你也是看女主演是谁是吧？ 这是普遍男演员的问题哈。 不是，就是 爱不起来。 这个戏我也演了很多场嘛，现在我就是已经会。很能够比较容易的去感受到这个东西了。如果你说要一开始的话，确实是我跟你一样会觉得比较难 get 到，因为我从来没跟人那么吵过架。 林峰的这个性格倒是 就比较温吞哈，温顺， 他比较温的那种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发慢 就不惜的跟你吵。你吵吧吵吧， 所以这个得找一找，就是当时我们说原创的唯一了，就是你们在编这段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就是遇到困难吗？ 其实还好。其实说实话，这个其实爱情这个戏吧，对我们原来排工作过的戏，其实挺顺的。特别顺。我们从15天就把整体的架子全都拉下来了。剩下15天就是细条，然后开始就演了。当时其实大家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根本谁都不会想到结尾是这样子的。没有人也会想到这样的结果。 你们边往下走边那个。 对。 我们把剧本以前的剧本全都推翻了。 对。基本上是我们跟黄导在一起工作方式，就是基本上黄导对我们演员的这个自由度会非常的信任，然后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场我们要完成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几个人物中我们就去真实的去生活在里边，然后自然而然结果就走到了那里，然后最后都没有想到，大家都已经对这个戏确实是缓不过来，会很悲伤的感觉。 对 于刚才说那段戏来说，其实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是其实周爱国这个人，他对静怡有没有感情？有，他也爱。但是在最终，真的是在最终要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他爱的真的是谁？他其实爱的还是自己。这其实就是在我可以影射到，就是其实是周爱国代表了现在这一代人。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对爱情观的一些理解，而静怡不是，是那个年代，可能是两种年代的这个对爱情的理解的这个冲突。所以他爱的还是他自己。所以说我认为我爱你是这样爱你，不跟我走，你要跟我走你才爱我，你不跟我走你就是不爱我，他根本不考虑静怡他当时是什么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这样子的。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心里今天这一聊又对我下一轮演出了有了更新的灵感。 对，问一下黄导哈，就你在写爱情的时候，你会写到与爱情相关的什么元素？ 与爱情相关的什么元素？ 比如说啊，比如说现在有人秀恩爱啊，老公给我买的，咔咔拆礼物啊，是吧？谢谢老公，夸车门打开了，里面都有玫瑰花啊什么，这是物质哈。然后就是 我好像从来没写过这一类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在写爱情的时候，你肯定对爱情有一个描述哈。我要写什么样子的爱情？比如在很多人眼里，我秀恩爱，我秀的是什么？对吧？我秀老公爱我，怎么就爱我了？比如今天我看一个女孩秀恩爱啊，最近秀恩爱比较多啊，就拿那个脚踢她老公那脸，就配合那音乐。啪啪啪啪啪， 她老公让她踢就算爱她。 然后呢，她老公转过来，然后呢就没说的，然后呢还对她笑笑。这是秀恩爱，对吧？你秀礼物的，对吧？ 你把摄像机拿开试试。 然后就是各种秀的啊，就说这个爱情，当然我们一期节目肯定说不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让黄导就描述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为什么样的爱情是奋不顾身的？ 首先我认为两个人相爱啊，它是灵魂上的。我并不认为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或者是更深层次的一点，其实就是精神上的。那精神上的就是两个人彼此是理解的，是尊重的，是两个人承认彼此是独立的。就像那种物质型的，我好像从来没写过，因为我好像不太在乎这一点。但是可能我会说到，比如说这个女孩喜欢吃什么，这个男孩会知道这个小点，很细致的小点，可能会给他买。就比如桂花糕那个细节， 对， 就每天就会给他买桂花糕。然后比如说这个女孩她是想成为物理学家，这个男孩就每天陪她做物理实验，她去参加物理学的演讲，这男孩也会陪着她，就是一种陪伴，帮你 实现你的理想，可能这个东西我认为在爱情当中更重要。 对，所以今天我看了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其实真正的爱是默默的在身边支持你和守候你。所以他就在讲说，当你身边有一个不断在说爱你的人的时候，不一定说这人不爱你啊，但是其实这只是其中爱你的一个很表象的东西。 你刚才说的前面那一句话，我们的剧里面就有这句台词嘛。王文学就说嘛，虽然我不懂你说的物理实验，但是我会陪着你，我一直支持你。 对 啊，我会陪着你，支持你，对吧？那个、 谁的词儿都记住是吗？ 我跟你说，我在家默词儿，一默就自己可以演一台，你知道吗？男的，你另外一个都可以演。哎，但是 您扮一下女的，您可以演别的角色。 哎，我们有反串过啊。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创作，其实黄导最近又创作了一部新剧。这部新剧呢名字暂时不透露啊，但是呢两位即将在就是剧中演出的两位演员都来到了现场，唯一和凌峰都会演，但是他们两个不会同时出现，因为这个剧只有一个角色。 对， 就是独角戏 、给我们说说这部戏吧。 对， 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戏，讲什么呢？ 其实是沉浸式的独角戏。目前正在创作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是抓耳挠腮的。对，然后这两位主演吧，每天都是黑着脸来，丧着脸走。 为什么？ 因为形体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打碎的经验吧。之前跳舞都是比较流行的舞蹈。这次是有现代舞，和以前的发力完全不同。就每天就是身体虐一遍，精神再虐一遍。 你知道唯一受伤的那个事儿吗？ 我知道。 来，唯一跟大家说一说，我告诉你，唯一受伤严重到什么程度？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好了，就是这个戏吧。其实说我那天发朋友圈说，这是一个跟我右腿过不去的戏。在这个戏刚开始排练的前一天，我把我的右脚腕给崴了。崴了，缓了将近半个月，快好了。好的过程中马上好了。然后我们不是刚才黄导提到有现代舞的元素吗？现代舞的元素它里边有一些需要你的柔韧度。然后我们老师就天天开始给我们压腿。然后我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过舞蹈的底子，但是已经十几年没有压过了，因为我的筋是天生是软的。然后老师就给我一下，这好，有，可以，走走走走走走，你就压到最底下去了。但是老师忽略了就是这个肌肉的柔韧度，等于是肌肉给撕裂了。是这样。 你知道他撕裂的什么程度？就是整个大腿后面完全紫了，就是跟那种就被人拿木头板子拍。 你们请的是哪里的老师？ 对对，等会儿完全紫，而且关键他是给他压了三天。 我估计没给废。我有这体会啊！我当时是25岁的时候。就是被送到了中国舞蹈学院去学舞。然后压腿。老师呢，拿一把那个高跟鞋给扯下来了。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不压下去啊。挨打了呀。后来呢，练了几次以后，这个压腿啊，这事儿吧，他真的不是说你特别有恒心你就能干成的一件事。 一咬牙就能干成。 对，他有能力。你比如说那谁，他从小有底子，像我们这从小没练过的。然后练完几次以后，我说我也不想当明星了，我也不想学舞了，我 想 留条命。我觉得我再练下去，我命都没了。 他那条腿真的是，就是刚才他给我看了一下照片，就是你说那个坐公交车怎么都 啊，不，自己开车 啊，自己开车， 然后就是根本腿就没有办法跟那个座椅去挨着，一挨着的就是肿就疼，所以只能往前探着点。 就是他那个腿整个肿成了一条大象腿，你知道吗？就完全是紫的。 我跟你说，那时候那个我跟我一块练，还有另外一个女孩，然后我俩就每次出来吧，就说还练不？ 还练不？ 就还有命练不？ 那问问凌峰吧，你有遭遇过就是这个老师的毒害吗？ 不是毒害，这真的是压，这真的是压，也是压嘛。但是我是硬。我特别硬 啊！ 老师说掰我一个人的腿啊，能够掰三个唯一的那个劲儿 哦。 然后所以经常是老师跟唯一一块儿压我 啊。所以他后来他俩累了就算了吧，是吧？ 对，就我太硬了。他说我是弹力型 啊， 我不是柔韧型。 但是唯一这个凌峰为了这个剧也是，就是我看到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给我们排剧的时候，还三月份的时候啊，那几个月下来，他还是一个很瘦弱的这么一个小伙。就是我们一个月没见他，他上半身已经练得非常的健壮，标准那种健身的，就是那种就是健身美男的那种的，你知道吗？所以啊，就是用的那个词叫什么？ 别太上瘾啊！ 身材健，长相俊美，身材啊不、长相俊朗，身材健美的那种人了。 但是有时候就是特别爱健身的男的吧，就容易 就是上瘾， 上瘾，对，然后也比较自恋。 林峰，你花了多长时间？然后 自恋不？ 啊， 你自恋不？ 自恋不是因为健身， 哎，真的，哎，你发现，反正我朋友圈爱健身的，就是自拍啊， 哦， 然后秀秀肌肉啊， 嗯， 然后就是 各种 秀嘛。 我是过了那个阶段了，我刚开始练的，好几年前刚开始练的。 你已经有内涵了。 就是、 你真练到有境界了， 就觉得其实秀好像也没什么人在看。 哎，但是你这次独角戏，你们俩说说你们两个人的独角戏，一个人撑一台剧啊，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左右吧，大约。 哦，能透露大概讲了一个 什么内容吗？ 那让黄导说说吧。 啊，黄导。 其实这个吧，说来说去和爱情还是有关系。 哦，跟爱情的主题。 对，如果说咱们是。五年前是奋不顾身的爱情， 嗯， 这次还是在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生给你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的机会，但是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嗯， 你愿意吗？ 哦，就是用 这种瞬间的东西，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去换吗？ 哦， 哎呀，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做排序一样，是吧？就你身边带着这五种动物。 嗯， 然后你要一样一样抛弃的话，你会先抛弃什么？ 嗯， 然后好像哪个动物就对应什么，对吧？ 但是他这个就是特别应对，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一句台词：你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对吧？你这辈子有没有为人拼过命？ 啊，对对对对，抖音里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对，俩一块蹦极啊什么的。 你为什么你说出来是这种口音呢？ 因为我想不起他原来那个口音是啥口音了。 他就是那种特别深沉， 要虚的。 对， 这辈子。 这辈子，你有没有为一个人拼过命？ 对对对， 你为什么有点日本的感觉？你有没有为 别人拼过命？ 但是我怎么看的版本都是要么是重庆话，要是有人就给 你改 了。 你看的 是 哪版本？ 那个是后面 有人 是接了首歌，你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然后接了一首特别励志的歌。 对 哦。 然后后来你看的版本，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别人拼过命？没有，我爸我妈找养我这么大，就是为别人拼命的吗？ 哦，明白了。 你看的都是幽默版本。 对，我就看的是短剪辑短片。所以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您这个剧倒是可以跟《分爱》接起来，就是因为《分爱》最后就是那个男孩他没走，是吧？是 我们真聊过这事儿， 是不是？是不是可以跟《分爱》接起来？因为《分爱》最后那个男生嘛，他明明说他爱那个女孩，这不最后他还是自己穿回来了吗？ 对啊， 他没带那个女孩吗？那如果说应该拷问的是你到底真的爱他还是假爱他？你要真爱他，你应该 留在那儿， 你要留一下是吧？ 对啊， 他上战场堵枪眼不够，你够啊，对吧？你这个堵枪眼啊，所以那个，所以黄导，你们真的聊过吗？ 哎，其实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给你一次奋不顾身的，你就知道这个机会， 嗯， 但是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很多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他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哦， 但是他就是没抓住而已，所以他后悔。 哦，你说的那种就是说，就是你身边正在经历一次可以值得你奋不顾身的爱情，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你先问他呀，他不敢说。 不是不是， 知道吧？ 你没有，我是这，你是这个意思吗？左导？ 大概齐吧。 哦， 你会怎么样？ 我肯定会呀。这必须的， 就是奋不顾身一次。 女朋友天天监听节目，谁敢说不会？ 不是他呀？ 啊，什么？ 不是他呀？ 那就更不能说了。哎，姐，你今天干嘛？你要？ 哎呀，我觉得这两天吧，就是天特别热，心里特别烦躁。 啊， 我觉得看身边人打打架吧，我这过不去。 但是说实话，你真的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有点这种叫， 应该比较现实 吧，纯粹浪漫主义的。 你浪漫主义吗？ 嗯，我干过的浪漫的事儿，那可说出来太吓人了。 哎呀，不，你 今天就别说了， 悠着点， 时间不够了。 对对对，我还保护你一点嘛。 对对对， 你媳妇儿我还认识。 对对对对对，就是 我算账 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 会， 我真的可能会，真的。 一定要会的呀，人来世上一遭。 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说你在那想好了等这个事情发生，而是你当这个爱情发生的那一刻，你是平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它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瞬间反应。 我跟你说啊，刚才林峰说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者选择的时候，有人没选那个爱情，好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错过了。但是他选择了那当时所谓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对吧？他当时觉得好像身边人都觉得，哎，他合适，叫合适，对吧？ 对。 然后反过头来，他回想，他那时候应该选择那个人， 他就错过了。但是永远 因为那个是他那个那时那刻他最想要的东西， 对， 他没要这个东西，他记一辈子 啊、 嗯。对，又没得到的东西， 所以大概当你碰到你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去抓住， 要拼命。 你有没有为别人 拼命？ 对，咱们别扯，倒说说你的当时的想法，就是您真的有想过要跟那个，就是这个灵感，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哪个地方？ 创作灵感其实一开始是来自一个漫画，对，来自一个漫画，它是讲了大概活了100万次的猫，对， 是一个日本创作家， 我知道那个作品， 佐野洋子的， 对对对，佐野洋子的， 活了100万次的猫，它最后活了那么多次。可能就有一次，他感受到了爱，但是他再也活不了了，那但是他已经满足了，对，他活了那么多次其实是白活的，他认为是白活的， 对，你看好多电影里面都描述过什么，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什么，一个女孩，她就是她老不了，她就永远是这个长相，所以呢她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住的地方，过一段时间换一个住的地方，她也不想爱上任何人，因为她就会露馅儿嘛，但是也是因为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她愿意跟他分享她的秘密，然后看着她的爱人老去死去，因为她第一是他的秘密，第二他不愿意看着他爱的人死去、因为他永远都不会死， 这很痛苦， 很痛苦， 这个很痛苦 啊，非常痛苦，他永远都活着，然后看身边的人，他不能有小孩，因为他肯定会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看着爱人死去、家人死去、所以他选择孤独一生、但在那一刻有一次他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再拒绝这个人的爱、他决定跟他一起，他觉得用他们的相爱来换他的悲伤，这样子，我觉得也有点像嘛，就是这个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嘛， 其实就是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们会开始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 我们什么能证明我们曾经活过，其实可能这个东西更是我们想要去探讨的， 对， 但是我们这个戏还比较飞。真的是很 特别飞， 对， 什么意思？ 飞 飞呀、 对，很飞，就是不像《奋不顾身的爱情》那么的现实主义。对，这个到时候大家来看吧，很像寓言故事，很有意思，很有想象力。 而且它是一个区别于独角戏有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一个全新叫浸没式的独角戏。 对， 什么？ 就是你骑在我身上。 我一定要买哪个价格的票，减费票 的。因为我们是这个戏是打破了常规的这个二维的舞台，然后它整个这个就是舞台，这整个剧场里边所有的都是舞台。观众、 对对，他就浸没在你们这个剧里面，也参与其中。 对，然后观众他不是固定的坐，就是你想坐哪里坐哪里。 所以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大帅动心了，一定要 动心了，动心了，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你可以参与， 但是他已经说了，他赠票给我。没有。 好了啊，这个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是一直在繁星戏剧， 现在叫《奋不顾身的爱情》，因为演的次数太多了，就不叫那次了。 对，就是一直在演啊。那我们特别感谢黄延灼导演，还有左凌峰和张唯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等你们的那个新剧再一次这个真的开演的时候，再来我们这做客。 八月底 是吧？我觉得这个剧一定后面也有很多的故事啊。 好了， 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听听掏耳朵，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咱们明天晚上8点再见。 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